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姚洼湖桥到十八里店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还有人在听吗？ 现在行驶在路上的车已经非常少了。 还有没有人在听啊？哎，对，就他现在特别好奇，就是还有多少朋友现在也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 就跟我们一起，就是亲跟我们在一起的。 对，像我们这样的坚持到最后一天的啊，这是2018年2月14号星期三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要说一声下班快乐，但是路上好像车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 而且呢，今天是一个很甜蜜的日子， 是， 就是说、也是在过年之前吧，让今天这一天变得很不一样了， 甜一点是吧？啊，然后呢，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今天中午想找个地儿吃饭都找不到。 对、最近就是看那个外卖小哥已经开始不送单了。 好好，所以大家应该也现在就准备回家吃饭了吧，或者是还有什么聚会之类的。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呢一起来迎接新年的到来。然后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微信，在我在我在你们都在哪儿啊？然后欢迎互动，找到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嘞，来艾科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首 你的甜蜜送给你们。 好嘞，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没可靠，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所有的注意，不管是内在美。 你的甜蜜也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真没有什么意义。 甜吗？ 我觉得有点苦。 为什么呢？ 你听啊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但是其实这个歌呢是有点，虽然叫你的甜蜜，但是其实唱的是一种，怎么说，略带一些 小伤感、 小伤感、小难过的心情，但是呢，却用轻快的曲调来把它表现出来了。 我不知道今天在这一天，就是有没有身边有人陪伴着你。然后我们昨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今天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家了，能不能在一起过节很难啊，很难说。 是， 但是一口凉凉送给自己。 那我觉得来开始吧。 真的不太会唱。 凉凉茶好像好。因为有不少朋友在发微信告诉我们他们在听，我要有必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包括像香蕉老师，包括像南，他说我在，一年了，第一次老大放我们提前下班。听这么久节目，第一次听到你们的开场，感觉太神奇了。 之前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每次一上车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开始了白给100块。 哦，对，真的， 连一个题都没有听到。 对，这个点还在上班的人，大家最了不起了。顺便夸一下自己哈。他说，郑立伟，他说我老婆在银行上班，也还在上班，我已经在他们的营业室外面等了很久了，幸好有音乐相伴。谢谢你老婆啊，不对，嗨。对，谢谢他，像他这样的还在坚守岗位的所有的朋友们。然后 思萌他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呢？放假加生日。 哦， 所以我们要说生日快乐。 对 ，Happy Birthday。还有这个西西公主啊，一辈儿啊，宝妈呀，明天的菜呀，我就看到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正在听的话，也可以出来冒个泡。 嗯哼。我们要不要想一个比较特别的互动方式？ 可以啊，我决定待会儿我们要拍一张照给大家。 好啊好啊， 好不好，算是拜年嘛。 嗯，好吧，新年快乐朋友们。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导播好像穿得很红火，待会儿争取让他也入一下镜啊。两个都穿得特别红火啊。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留守在直播间的朋友一张合影稍后送到。我们来放出这首歌，来好妹妹乐队带来的 新年快乐， 算是翻唱忧欢派对和小虎队的歌。 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让我牵着你的手，爱情总会有点紧张，总会有点彷徨，不要紧张，不必彷徨，许多害羞的我还有一面满满的家，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想不管你们怎么看我，让我牵着你的手，爱情总 是娱乐最王牌，我们在应该是这个今年的啊最后一次的这个直播了。 嗯哼， 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农历的新的一年狗年了。嗯， 然后我们从此以后打招呼的方式都是汪汪汪汪汪汪汪。 叫的不错，叫的不错，有潜力，有潜质啊！新的一年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都互相恭喜彼此，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所收获，能旺起来， 对，旺旺一下嘛， 对，旺旺旺。 谁家的狗？ 对，叫的比你这个要模拟的真实很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推荐的内容是什么。 王牌推荐。 今天是29，对不对？ 嗯。 我们之前那个童谣呢，就是跟大家复习过好多次了，是不是？28把面发，29蒸满手啊。所以明天晚上，狗年的央视春晚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 嗯。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年的央视春晚都有哪些亮点吧。 好的， 比如说根据央视春晚的官方微博公布的主持阵容啊，今天就这次的春晚呢，将由康辉、还有朱迅、任鲁豫、还有李思思、尼格买提联袂主持。 嗯， 而老面孔张艺群、 张泽群、 张泽群，不好意思， 张泽群、 张泽群将现身海南三亚的分会场。 看来你是真的不怎么看春晚的，所以啊，可以理解。2001年，张曼玉曾经和梁朝伟在春晚上一展歌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唱的是《 花样年华》。 是的，时隔17年之后呢，张曼玉将会再次登上央视的春晚。 嗯， 这一次唱跟谁唱啊？跟杨洋和王凯，对不对？ 对，然后合作表演就《我的春晚我的年》，杨洋和王凯主唱，张曼玉呢就带来一段特别情景的表演。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首，但是不是张曼玉的那个版本啊？ 嗯， 《花样年华》是来自梁朝伟和吴恩齐。 对，突然觉得时间慢下来了。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人生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这一刻长。 就在刚才一首歌的时间当中，在花样年华的伴奏下，我们直播间完成了一个非常欢乐的合影，哈哈，我们的这个导播美女和这个导播小帅哥啊， 终于能让他们露面了。就是 什么叫终于能让他们露面？ 你知道每一次我都是想偷拍他的时候，他都会很害羞的跑开。所以今天 我们算是就是在工作岗位坚守到最后一天的几位，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见个面，好不好？ 嗯， 我们稍后把照片发送给大家。而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年其实央视的春晚的这个混搭的阵容挺多的，比如说黄渤会和张艺兴和陈伟霆来搭档，带来具有复古 disco 曲风的《最好的舞台》。 哎，还有钟汉良、言承旭也将亮相山东的分会。会场合作歌曲《龙的传人》，还有李清照、刘云迪呢，也将担任这一次的钢琴伴奏。 嗯，别忘了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是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好，我们来听听歌，接下来是张强， 我的80年代， 对，复古 disco， 张强大姐又来了啊！对，他是那种声音里面自带电音和魔性的那种哈。来，送上这首歌《我的80年代》。 这个夏天的雨季是这样的吗？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托夫，还有一首诗，一首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地 十年代来自张强。好啦，再来看看春晚的亮点，瘦身显著的周杰伦再次亮相春晚，会和魔术师蔡维泽、歌手潘俊伟带来跨界的节目《告白气球》。 蔡维泽呢，作为魔术师的新秀，去年曾经登上过美国达人秀的舞台，而且凭借了硬币绝技啊，惊艳了所有的评委和观众。 是啊，不知道他们这个跨界的节目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首 很贴合氛围的一首歌， 对，很甜，大家都很喜欢的歌《告白气球》。 在那边转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在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 气球，来自周杰伦、周董。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自动回复现在已经设置好了。 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两张照片。 对，然后不知道现在回复的朋友是不是大家都在听，我们顺便可以确认一下有多少人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你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你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照片的，所以你可以先添加一下啊。 对，添加白洁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 刚才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照片，说那个什么跟我们在炫富，你知道吗，说休息在家已经4天了。 哎呀，你看你看 好无聊怎么办， 你就看到这种我自动屏蔽掉了这条微信好，大家应该可以看到照片了，通过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算是我们的真挚的一个祝愿啊，在直播间里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一切都好，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 对，我们等一下好好准备一下 在新年的伊始的时候给大家一些祝福好吗？ 好， 祝福信息除了旺旺旺之外， 对，然后呢其实最真诚和简单的愿望就是身体健康，一切顺利了。 回家的时候是很特别，总是带着不一样的喜悦，如果开车车走在高速公路上，心情 我不休息还得上班的，这名字该怎么叫？它一个点儿，这该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反正我看显示了一下，2013年就关注了白吉 FM， 也是我们忠实听友了。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呢，我也希望，因为现在辛苦呢，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少一些辛苦啊。 对 对， 而且看到现在满屏幕的“新年快乐”，突然有种被祝福的感觉，好幸福啊！ 谢谢你们的祝福，让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孤单。 对。 对，这种真挚的情谊让我感动的流下眼泪来，我说在心里啊，是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包括像苍狼、关止、Rita、孙大春、小毒一、 Hello 王太太、 Hello 幸福任性的咱们、Hello 小娟。小娟，这是你的歌吗？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愿望， 是真的一个人吗？应该不是吧。 总之要谢谢啊，小猴、李显波、燕玲。 愿天上的鸟儿们还会歌唱，会飞。 哎，说导播小哥好帅啊，孙悟空的那个衣服好好看，有链接吗？ 一会儿发给你哈。 开启新业务了，我们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好。等到明天白天，控制本市的气压场有所减弱，扩散条件略有下降，云量有增多的趋势，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不过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6度上下，天气寒冷，请注意保暖。另外明天还是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湖南卫视歌手2018近日在营补位歌手，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艺术家腾格尔震撼加盟，并演唱了个人代表作《天堂》。作为名副其实的草原歌手，腾格尔有着不同于在线所有唱将的鲜明风格，可粗犷狂野，可轻盈优雅，为当前舞台增添了又一类新鲜元素。由刘凡作词并携手制作人 CK 后共同作曲的《那个男孩》近日上线，刘凡将甜到腻和苦到头的爱情推翻，树立了一个新的爱情世界。张凯丽、张可盈母女俩将亮相央视三套播出的东西南北贺新春晚会中，分别身处不同分会场的他俩将为观众分别献上曲目《我爱你》、《塞北的雪》和《冰糖葫芦》。在最新一周的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贾老板的最新个人专辑《Man of the World》在上榜第一周空降榜首。据统计 ，Justin 这张新碟在美国上市第一周的销量大约在293,000张。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我在回家的路上，全家团圆过大年。 我在去庙会的路上，欢欢喜喜过新年。 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接听出险报案电话。 我正在救援拖车上，随时待命为人民服务。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服务，365天全年无休。拖车、搭电、更换轮胎，需要帮助请拨打人保财险客服专线955518。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你是我们的 Honey Honey，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陆续看到大家的留言，包括文静，真情的表白啊。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对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馈赠啊，大家记得回复“新年快乐”四个字才能收到我们的照片呢。 对，谢谢文静。 我操心，随便想想东西。我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 生气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现在听这首歌，或者每次听的时候想到他刚刚发一张唱片的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合唱这首 Honey Honey， 你和孙燕姿两个人合唱， 对，然后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合唱，就会想到他那个笑啊。所以虽然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但是呢这首歌里面的那种甜蜜的氛围或者那种暖暖的味道还依然都在啊。 对，所以通过电波我们希望把这种 Honey Honey 很微甜的气氛传递给你们， 送上我们的祝福。谢谢这儿一个朋友说他叫做 Wonder 儿， 对，说春节还在继续，本来应该是还在上班坚守岗位的，结果因为两个宝宝提前降生然后休产假了， 恭喜恭喜， 真的是太棒了、祝福你。发送新年快乐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拜年的这个照片一张， 对，江涛春节快乐是收不到的哟。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会觉得是哎挺浪漫的一天啊，很多人送礼物什么的、但是其实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哎有一个小伙子竟然呢是送给自己的女朋友250口平底锅来使， 这什么意思 啊，他怎么想的啊，什么脑回路。然后小伙子还解释说说这个平底锅啊是我的幸运物， 他是灰太狼吗？ 因为有一个好像特别爆款的一个游戏是吧。 平底锅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可以用来什么挡子弹呢、战斗啊，还能吃鸡啊，可能在这款游戏当中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女孩收到礼物之后就发朋友圈说气死我了。 不过我觉得女孩可能还算是比较大度的，艾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砸他， 那他会买更多的会买更多的平底锅给你。有可能在发送微信的时候就说对方还不是你的好友、 你知道其实在经常有男生在很重要的日子会选送错礼物， 对，就是可能有的男生可能没这根弦儿心里， 对、或者说他其实很惦念你但是他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情感去表达、有送锦旗的你听过吗？ 啊， 对，还有送奖杯的，还有送什么招财猫啊之类。 想到那个场景我觉得非常的好笑啊。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啊， 对， 问一下大家你收到过最奇特的礼物是什么呢？ 最奇葩的礼物是不是？ 对， 好，大家可以发来微信跟我们聊聊。另外呢让我其实比较觉得比较气愤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就听说今年有一家公司开年会呢、就是老板把这个很多的员工啊单身的员工叫上来说要给大家颁发单身奖 啊， 哎，让大家都好奇啊，哎，我是替他们生气啊。要发什么礼物呢？就等礼物抱上来台一看，呵，还挺重，还得用抱的，你猜猜是什么？ 发了什么？ 一人发了一条狗。原来是老板怎么想的？ 就是想到了年底的时候可能很多单位都已经开始发各种福利啊什么的，你发一条狗什么意思呢？ 狗年大吉，狗年旺旺旺。好了，继续听歌。 we made, I still haven't changed. From the top to the ground, I'm selfless drunk on you. What more could I do?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you do what you want. You took a little time, let them talk to you too much. Good girls don't exist, but I expected more than this. Start thinking things have kind of changed, they're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are. You know better that nothing is better than what we built together at home. You can't find me back in California and sleeping with all the lights on. What's coming soon? 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的。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我们要预告一下，稍后我们的王牌大来宾在稍后的6点钟，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是，真是非常非常敬佩的几位啊。词曲作家王小玲、臧云飞，还有京剧表演艺术家丁小军，三位军旅文艺工作者，稍后呢他们就会做客我们节目了。 对呀、啊，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吧。在大年29这天还有惊喜给各位哦。 对，而且有一首新歌推荐给大家哈。好了，我们先来听 Jackie 张学友礼物。 我左手牵着你，我右手围着你，多忙多忙。那时候的我们就以为相爱就是不断跳舞，一双眼只看到你，看不到走的路，多满足，那个满足，忘了那年我几岁的。模糊幻想两个人能够一起组多幸福， 开始就能结束， 没想到走到 到这一步，太想爱，原来一般都不能够下注。我不哭，我不哭，等到分手才懂得在乎，也许都于事不顾。难道你不清楚？我知道。 Jackie 张学友的礼物，我们接下来要其实要给大家送礼物了，因为白给一百块，今天的预热题稍后就要抛出了，顺便看看艾克今天的新发现带来什么。 对，今天而且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今天已经叠加到700块了呀。 哦，真的吗？ 对啊， 有700现金红包在等着大家。 今天要带大家去吃巧克力。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克。隆冬的节日飘过徐徐寒风。为了取暖，我们都会将爱意之人守在身边，相濡以沫。人们这个时候啊，似乎最怕孤单，但如果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似乎有一位天使可以陪伴你始终。很多人呢会把甜食比作天使，这既浪漫又似乎十分切题。科学家说，甜食可以让人迅速分泌血清素、多巴胺、肾上腺素，让人心情变得愉悦起来，感到幸福。而作家呢会说，甜食是融化心的产物，是心里的浓浓情谊。无论是哪种解释，我都愿意在不开心的时候放下所有的烦恼，吃一块香气满意的巧克力。这个时候你会知道的，这一抹黑色才是甜食当中爱意之神。在北京的东大桥路里边，热气腾腾，香气溢满了宽阔的房间，似乎连每一寸地板都是甜的。这里是巧克力工坊，是一个给人爱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流淌的巧克力湖面，各样的巧克力摆设，有的时候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蒂姆伯顿的电影《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就是在这里得到的灵感。等会的人们红着脸，用一双双手制作着自己的天使，或为别人，或为自己。似乎呢，它诞生以来就和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们用甜蜜的巧克力表达对爱的浓浓情意。而在玛雅和阿兹特克文化当中，巧克力被视为具有神秘与产生情愫的特质，传承至今。这个冬天，你会不会来到这里做一个甜腻的巧克力，把它做成你的心形形状啊，然后让它去融化一切寒气，那一刻春天就会悄悄地来了。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甜食可以让人迅速分泌多巴胺吗？ Watching the video that you sent me, the one where you're showering with wet hair dripping. You know that I'm obsessed with your body, but it's the way you smile does it for me. It's so sweet. 这个问题再问一遍， 甜食当中是有一种原就是东西可以让你迅速分泌多巴胺吗？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哈。 对，送分题啊。 对，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吉 FM， 稍后我们看看我们连线谁。而且今天连线你的不光是白吉和艾科， 对， 还有我们三位嘉宾哈。 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刚刚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 Sweet。 Sweet， 但是它好像听起来没有那种很甜蜜的感觉，是那种黑巧克力的， 对，就是有点醇厚的香醇的感觉， 对。 解释一下啊，因为有人说我这个抱拳这个手好像抱错了，其实不是啊， 我 是 刚才分析了一下， 对，分析了一下，因为我想我也可能不太会出这个错啊，但是因为我们是自拍那个角度，所以它镜像是反着的，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是好像是我的右手是在上面，其实我是左手在上的、啊、 对，就镜像的问题了， 对。

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来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王牌大来宾。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的路上，或者是忙着这个准备过年的朋友哈，大家听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直播间非常的热闹。 对，在大年29的时候，还给所有的朋友准备了一份惊喜。 对，惊喜就是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词曲作家王小宁老师， 哎，欢迎， 欢迎 老师， 主持人好， 哎，还有我们的臧云飞老师，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们的丁晓军老师。 哎，听众朋友们好，不是艺术家了。 哎，我就非常非常的敬佩三位，然后今天其实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作品，然后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在到年底，或者说我们在辞旧迎新之际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今天是29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然后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歌啊，我们的音乐，对于我们的各位听友来说，其实今天也是大家算是提前过年， 对， 好不好？ 而且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音乐呢，就会蕴含着很多祝福在里边。 是，我们要先请三位老师配合一下，我们来稍后我们有一个小的游戏单元，然后我们每个人都问一道题，问问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答对，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700块钱的现金红包，在准备， 好， 准备了， 大红包， 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要先答对五道题，这五道题全部答对才能够领走这个红包。哎，所以呢，就是要请大家挑战一下 啊哈， 看看我们连线谁，好不好？ 对，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一定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哟。 嗯，马上我们就来连线我们这位幸运听友了。 这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心动十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好了，现在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是恋爱频率 FM 九七四。现在我们现场连线一位我们的听友，看看是 他的声音。Hello， 嗨，好，听到了吗？嗨。Hello， 是不是还在车上？然后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呢？ 好，我们再请我们导播帮我们再接一下，看看他什么情况。可能是太激动了， 有可能是 太开心了， 对，过年 快过年了， 就想说，哎，不会是我吧？ 对， 大年29，竟然只喜从天降的感觉。 对。 路很长，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 想，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是一个开始， 爱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 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再一次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的王牌大来宾，三位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王小林老师、臧云飞老师还有丁小军老师，再次欢迎。 欢迎。 然后此时也有一位听友正在线上，我们要跟他通话了啊。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我该怎么称呼你？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太幸运了，前面我们两个电话打出去都 没有 接通。 对。 对，大家对，然后我们就突然一下看到你的头像是非常可爱的一个这个熊妈妈抱这个熊宝宝，是吗？是 吧？是的。 好 ，OK。 而且他名字也很特别，阿丘，就像一个哈那个 像打喷嚏的声音哈。 啊，对。 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我在南六环。 南六环，够远的 啊，五环了。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的还有三位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一人拷问你一道题，好不好？我们正好五个人，看看你能不能挑战成功5道题，好吗？ 好的， 加油！准备，现在开始，白给100块，正问正答。第一题我来问，今天做客节目的臧云飞老师是著名的作曲家，请问蔡国庆的代表作《365个祝福》是臧云飞老师创作的作品吗？ 是 送分题啊，答对了，恭喜。好 啊，谢谢。 我不想再唱一下就 对，我就待会儿再唱吧。 好、啊、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表现表现。好，接下来第二题我们请先请臧云飞老师来提问吧。 好，就是今年是大年29，马上就要迎来狗年了，请问戊戌的这个戌字中间有那一个短的横吗？ 是吗？ 戊戌，有。答对了。 啊，对了。 因为戊戌两个字很容易被人倒混。 对。 横戌竖点空心五。 对， 小口诀。 哎呦，真的是啊，举一反三还可以哈。好，厉害了。那接下来一道题我们让王小林老师来。好，来。第三题。 啊，狗年来说说狗啊，不同的狗呢智商也不同。比如哈士奇。经常被叫做二哈，请问在世界狗类的智商排名中，哈士奇的排名是在前50位吗？ 是吗？ 不是。 答错了。 对，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对啊。 哎，你知道排名第一的是谁吗？ 应该是那个就是黑 边牧， 对，我 就说好吧，已经很厉害了，达到了第三题，然后呢错了哈。这样，虽然今天我们这个奖金是拿不走了，但是我们有个小的9块9毛9的小红包发给你，然后呢我们可以今天让这个再翻翻，我发18好不好？ 好啊， 好吗？2018年发18，但是呢我们请这个丁老师再提一道题，如果你这道题答对我们就送18，如果答错就是9块9毛9，好不好？ 好的。 第四题， 在《西游记》中，除了孙悟空会72变，其实猪八戒也会变。请问，猪八戒 是会32班变化吗？ 是吗？ 八戒是32班， 是不是？ 36，错。 哇！ 哎呦！厉害了， 太厉害了。 对， 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可以长 知识。 对， 这个我们 真的很棒。哎呦，恭喜。好了，虽然大红包拿不走，有一个小红包，待会儿别忘了把二维码截图。也谢谢三位老师配合我们这个游戏，白给100块哈。新年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大吉大利，好不好？哎，这样， 好的， 在挂电话之前，请你要公布一下预热题：吃甜食吃巧克力是不是？ 对， 是会 吃甜食是会分泌多巴胺吗？ 是吗？ 是的， 好，答对了，所以才挑选你参与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啊！ 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最王牌， 谢谢， 谢谢你，谢谢，再见，拜拜。 享受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到山羊的夜幕，唱到花开水欢乐，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杆钢枪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话没说没祖国，三呀嘛三，三军将士不为了四海为家。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呢，就是这个臧文飞老师创作的一二三四歌。 对， 就是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现在就特别想就把这个 正步去， 对，就是操场上踢个正步什么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有军训嘛，军训的时候每次其实大家都要有时候要拉歌啊，要唱歌，唱军歌，然后就唱这首。 是，然后这首歌呢可能是被很多朋友都广为流传的，就是我们军训的第一天都会学到那首歌。 对，而且唱出了这个军人的精气神儿啊，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爱哈。今天我们要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臧云飞老师，大家非常熟悉了。对，就很多很多的歌，包括一二三四歌、当兵的人、珠穆朗玛，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歌曲了哈。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365个祝福。 是的啊，王小玲老师呢也是著名的词作家，也是有很多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品，包括像阳光路上，当兵的人、永不消失的电波、 军中姐妹啊。 对，就是想想大家可能这旋律就已经在自己的耳边了。还有一位呢是丁小军老师，他其实是梅派青衣啊，梅派青衣，然后是艺术家杜近芳的入室弟子。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可以就是教我们俩一段？ 没问题啊。 对，尤其是艾科可以好好学习学习， 吊吊我的嗓门。 而且还刚刚演唱了我和王小玲我们一起做的一首作品叫《天下相亲》，刚刚获得了5个亿工程奖。 哇， 对， 还是很感人的一首歌。 对，那其实今天真的是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三位老师，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跟我们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音乐它的创作的过程啊。其实这一次呢是带来了一首新的作品叫《中国新时代》。对 对， 这个其实我们也之前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面给大家做了推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就听到这首歌《中国新时代》，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播放哈。 嗯， 那其实说到臧云飞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脍炙人口的作品，听说您到部队之后写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对不 对, 对， 一二三四歌是我写的第一首军歌。 嗯， 因为这首军歌它的意义有很大，因为我跟阎维文呢本来我们就是战友， 是 我们在山西省军区当兵， 嗯， 当时是一起扛过枪，就是一起扛过枪一起站过岗的这样的战友。 嗯， 石顺义呢他作词也是我们山西的战友。 嗯， 所以当然王小玲老师也是我们一起的战友，但是跟他合作是当兵的人。 嗯， 一二三四歌呢当时啊这个部队传唱的好多歌都是抒情歌曲多一些，阎维文呢 对 我们在一起就提起来，就说能不能写一首，他就当时提出来是队列歌曲，全是队列中唱，全 全是战士合唱，能不能我一个人唱一首队列歌曲？我说可以啊，但是什么名呢？他就想起来了，他说那个当年我们天天每天早上要跑步嘛， 对， 跑步起步走都要喊一二三四，天天喊，把这个一二三四还有各个方面，他说能不能把这摞到一起，咱们写个歌啊？结果我们是吃着啊、当时是火锅吧，热热乎乎的，还有他的爱人刘卫星、我们四个人在一起、一拍即合，说那就创作， 就是算是吃着火锅的、 吃着火锅碰出来一首歌，然后呢一二三四歌，就当时我就记着拿着筷子，一根筷子两根筷子三根筷子四根筷子就提起来，石顺义说这一根筷子也不能成为一首歌啊，我那是但是一定不要离开这个一二三四，让他把它玩起来，不光是单独的喊这个一二三四，你看一杆钢枪手中握， 对， 二月春风拂面过，三军战士、苦为乐，像这个四海为家，哪里有我那里就一下把他就把战士的那个苦乐，关键就是我们战士唱起来这首歌带来特别的热情啊， 是真的，就是唱起来的时候， 对对对， 或者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大家都会觉得是由内而外会迸发出一种精气神来。 对对对，这首歌当时决定了以后，石顺义写了一天，把词写完了，然后交给我，我又写了一天，把曲写完了，然后我们就在大雪纷飞的一天把这个音录完了。就 是算是一气呵成， 一气呵成。录完了以后呢，直接就拿到中央电视台。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郎昆导演是做那个1995年的春节晚会，他正在那儿争歌，我们就去了。是我们三个人嘛，冒着大雪去了。就是他说你们三个人是大雪纷飞的干嘛来了？我们是送歌来了。他说什么歌？我们是一首部队的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大家喜欢。他听了一半，就是春节晚会一定要用，然后春节晚会播出了，也成为那年全军推荐的队列歌曲的第一首队列歌曲。 但是其实在刚才听您的讲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特别的有画面感、就其实会想到当年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 对， 您三位然后 我们三个人、冒了大雪送到中央电台，然后春节晚联欢晚会一播出这首歌，所以部队啊一下就唱起来了。 对 啊，因为这首歌出来了以后，马上好多歌手就觉得队列歌曲，当时是觉得队列歌曲，你看不管学习雷锋好榜样也好、那个打靶归来是团结就是力量，它全是合唱、所以大家突然觉得哦，队列歌曲也可以一个人唱 ，对、 这就是阎文，从他唱完了这个歌，所以后面就出现了一大批队列歌曲，不唱也可以唱队列歌曲。 对，其实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在我们进行词曲创作的时候，这个灵感的迸发更重要，还是要去有很长时间的一个思索的过程，去推敲的过程。 对，这个真是在碰撞。你看，比如歌词写出来了，它前面是没有那一段的，就石顺义老师写完了。一二三四像首歌啊，怎么这边唱来那边和，我说不好玩啊，我说不好玩，我说你忘了咱们吃那个火锅的时候那个玩啊，一根筷子两根筷子三根筷子，他说这筷子写进来怎么样啊，我说哎呦我这筷子是怎么回事，我们俩在电话里就说起来了，我说不是一根筷子，我就想起来我们当兵那个到了部队发给你的第一个是什么，一杆钢枪，他说对了，我有了一杆钢枪手中握啊， 对， 他说那二怎么办呀，我说那二怎么办，他说对，二月春风，三呢，他问我三怎么办，我是三军将士嘛，他说对了，四也有了，四海为家，我们就是这么碰把他给碰出来的歌词，而且发给那个阎文，阎文以后马上，我跟说阎文，我说歌写完了，阎文说马上到，直接就到了，我们碰在一起，我弹的钢琴马上上，唱完了就录，录完了就播，用最快速度推出来这首歌，当时获得了也获得了解放军文艺大奖这首歌。 所以对于创作者而说，这是一个很幸福和快乐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因为非常非常的好。 对， 因为当时阎维文也说，我说你怎么就能想起来个一二三四歌呢？他说你不是老爱数字吗？我说我爱什么数字来着？他说你看你中央电视台第一首播的歌是叫一二三四五六七，美维唱的， 对对对对啊， 说第二首歌是365个祝福，是蔡国庆唱的。他说那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写个一二三四歌呢？ 对对， 是从这样。 对， 哎，说到那个，刚才我们一直提到365个祝福，咱们这个歌词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时钟是怎么把它。 对，这个说来也说特别好玩。当时因为我写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首歌以后，中央台的导演说：“哎，是那个张云飞，这个感觉非常好，欢快活泼呀、啊，我们需要这样的歌，能不能写个祝福的歌？”我说：“词儿在哪儿呢？”他说：“词儿没词儿啊。”他说：“那我们赶快约词，约了好多天， 也没找着这首词。他说那怎么办，没有词儿。我说那没有词儿怎么办，他说而且要马上要着急录音。我说那我写行不行，他说可以可以。所以我就把词写了、不好意思、王显林老师啊，不好意思，我就把词写了、但是怎么 词写的比曲子也不差 呀、这1400 说这个一年有365个钟、马上我就想到了一年365天嘛， 对， 365天我就想到365个祝福，一年有365个日出。有人就提出来那阴天太阳是不日出的，我说那阴天在云的后面，它太阳还是要日出的。他们说对对对对对，可是你光是365个日，365个一年365天，好像大家都太熟悉了。我就说怎么能 找一个 就是大家不熟悉的呢？我就看着我们家墙上那个表，我就算，哎呀，我说一年到底有多少分钟啊？从来在我的印象里面没人提过这个， 对， 没人算。我就拿着笔，我就蹬着个凳子趴在那个上头，拿着个表算着圈，一边算啊，一年有、就是 一天 有1440圈，那。那个每一分钟都要有个祝福嘛，所以说一天转了1440圈，每一个都送了一个祝福 啊， 真棒。所以说创作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创作是挺好玩的。 王小林老师其实也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啊，就是其实跟藏老师也有合作啊，创作了歌曲，就是中国我们这次的这个中国新时代。对，就是我们想问问说是什么激发您创作这首歌的灵感的。 那当然，首先是19大的这个胜利召开和胜利闭幕嘛，是吧？中国进入了这个新时代，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是 个里程碑。 嗯， 大家都比较欢欣鼓舞。 其实这首歌当时也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这首歌当时是海南省宣传部他们来邀约两位老师合作，因为之前的天下相亲拿了5个一功臣奖，所以呢海南省宣传部就特别想约两位老师再写一个能够有这样冲击力的作品。可是当时19大还没有召开之前，他们想写关于海南的，但小岭团长就说我们要写国家的呀，我们要歌颂我们这个他们这代人对国家的情感，说跟藏老师两人一商量呢，对，我们写国家的吧。当时呢海南宣传部那个海南歌舞团的领导找到我是要海南的歌， 是， 可是两位老师一商量呢， 写大了 写成了国家的歌。我呢又不能说你们别写这歌，人家要是海南的歌。可是呢我就跟领导我说你看两位老师特别激动，说马上要开19大了，我们要写国家的歌。那说那怎么办，这样吧，这个歌我们也要，还是先写个海南的歌吧。啊，两个歌我们都要了。但是没想到最后19大正在召开的时候， 他们领导说哎呀这个歌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要用这个歌来歌颂我们19大后的宣传晚会， 宣布进入新时代了嘛，是吧？ 所以小岭堂上说你看我们对呀、这个歌是，但是完全是出于两位老师内心的一种情感的一种 迸发出来的 润滑 出来， 也有点预见性， 是、 有点所谓的先见之明吧， 是。 所以这个新时代是第一首真的是第一首19大后的新时代的歌， 哎，让我们特别期待，待会儿我们也听一下，好不好？ 好啊。 不过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叫《阳光路上》，这其实也是王小林老师创作的作品。我们听一段，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聊聊这首歌，也让大家来听听这首《中国新时代》，好不好？ 好。 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盛世画卷，阅尽了壮丽辉煌，风景独好的神州，前程多宽广。

最后来关注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五环宛平桥到衙门口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王牌大来宾，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三位老师，我们再一次介绍一下，三位分别是我们的臧云飞老师、王小林老师、我们丁小军老师，欢迎。 欢迎， 好，谢谢大家。 对，前面我们听了两首歌，分别是一二三四歌，还有呢 阳光 路 上 啊。但是就我们刚才说到丁小军老师，他其实是梅派 青衣。 对对对对对，梅派青衣。这个因为我是毕业的院校啊，我本科是毕业于这个中国戏曲学院的。 哇，是吗？那我们是校友啊。 国戏是吗？ 对、 啊。所以我今天我说咱们正好在这个机会，让我们这个你是算什么花旦，小花旦是吧？ 可以、嗯、然后就现场求教一下， 对，学两嗓子、啊、是吧， 让什么声呢， 让丁老师教你唱一唱。 好， 好不好？ 你想学哪段？ 那个都行。您看这就入门级的比较简单那种。 如果花旦的话呢、嗯、就是我们京剧的念白是吧、嗯、叫京白，不知道你听没听过。因为我们的念白分两种，一种是京白，一种是韵白。那么一般花旦来说呢、嗯、用的京白比较多，大家听起来比较方便。比如说在麦水里面有一个梅英的一小段儿，每日奉姑娘描龙绣鸳鸯 呀，真好听、哦、 听懂了吗？每日奉姑娘， 每日奉姑娘， 对， 我可能读出来可能会比 描龙绣鸳鸯， 描龙绣鸳鸯， 描龙绣鸳鸯， 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尝试一下吧， 看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啊。 嗯，第一句，老师给我起个调吧。 每日奉姑娘， 每日奉姑娘。 嗯，不错不错。 真的吗？ 真的不错。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出的这个声。 我 你有小嗓的，我们这用假声叫小嗓。 小嗓。 对啊，第二句啊，描龙绣鸳。 描龙绣鸳，你别唱小声，你是想放虚声是吗？ 对，你就是刚才那个，我想叫好，你这个我特别想，对，点一个音效出来。 这不行不行，我再来一遍啊。 描龙，它叫归鼻音。 描龙 绣鸳鸯。 好。做不到，陈姐真的做 已经非常棒了。 对，他声音真的很好听。对， 嗯、我是名京剧演员，我觉得这一次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参加这样的叫娱乐最王牌啊。 对， 和京剧来说，这个娱乐和京剧艺术还很远。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因为带了一首歌嘛，《中国新时代》 是。 在这首歌之前还有一首歌叫《天下相亲》， 哎， 那是我唱的第一支歌、嗯、就是我们王小岭团长和臧老师写的 那歌，拿了奖了，好像 拿了 五一工程奖， 五个一工程奖。 对， 所以非常荣幸，应该归功于词曲作。那么当时呢有很多人觉得很有京剧的味道， 嗯， 也源于我是一名京剧演员， 嗯， 里面的很多的唱词就像刚才念的那样啊，我会用很多京剧的那种词的这种念法和这种发音来去做，所以呢观众听起来很入耳很入心。 对， 可能就是这是我们中国人 张嘴就，当时我写的时候吧就想怎么样让这个，因为小军是个京剧演员嘛， 是 怎么能一张嘴就叫好。 对， 所以其实是用了一点河北梆子的这个感觉。 哦哦哦哦， 但是他一张嘴方言，他一张嘴下面就鼓了掌了。 真的， 因为这首歌演唱的时候下头一定要有，我说你要每次没有五次掌声就算没有唱成功。而且 观众如果没有落泪，也是没有唱成功。他全完成了，100多场， 把首歌变得像戏一样。 对， 是有。 其实你说的特别对，就是 唱一段开场怎么唱？ 这首歌真的像一出戏一样， 真的 只有不到5分钟，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像我演的3个小时的戏一样， 起承转合。 对，因为臧老师的旋律，小岭团长的词， 是 就是讲述了一段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老百姓那种。血流在一起，命困在一起的悲壮诗篇，我每次唱都热泪盈眶。 哎，这写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不要忘记我们的前辈为我们的付出，为我们打下了天下。而且呢，还有就是所有当时的胜利是老百姓帮助这个打下来的。其实这个歌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老百姓， 天下相亲， 天下 天下相亲。 来，我们现场来一段吧， 行，来一 段，来一段， 好期待， 来一个， 我们来一个，对， 好， 前面他是 前面那个叫好的那个， 对， 他这个 叫了好， 开场啊，他是有合唱的铺垫， 嗯， 那么合唱队呢出来的声音非常浑厚，有点那种唱诗班的感觉， 嗯， 是4个最后， 嗯，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嗯，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 嗯， 这个时候我就站在了观众面前的第一句是这样唱的，风也牵挂你，雨也惦记你，祖国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 哇，棒！真的是叫好， 我坐在对面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已经热泪盈眶了，有点。 对，我 中间其实最 很动情， 快看我的鸡皮疙瘩。对，我 中间是最感人的， 对， 是四个最后，再唱一个四个最后。 每次唱都是真的是情绪，就特别这头一个开场唱完之后，眼泪就下来了。 对，我能看到。 对， 最感人的就是唱到四个最后的时候，一定观众好多人都落泪。 落泪。 我是一个作为作曲者，也是这个西柏坡组歌的指挥， 嗯， 我在下面盯着他，每次我也跟他一样落泪。 真的， 能不能再唱一段？ 就是我刚才感觉，就是一首歌，如果 一首歌在我们喜庆的日子里 赋予了戏剧的张力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是可能会比普通的歌曲要更感人一些了。 唱一个最后， 因为观众和听众会被代入感，会有。那我们再来一段， 好，再来一段。 今天我们有耳福了，现场的这个 live 啊， 核心的就是说。真正核心的几句就是我再重新再把这4句唱出来，我就唱这4句啊。 好的，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也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 就是算是整首歌， 对， 它是其实最感人的 四个 高潮的部分。 第一个前头有一个引子，中间一个整个一个行板，然后又有这一段慢板，最后有一个大的总结。 哎， 所以他老觉得这是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 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因为刚才我们带来一个现场的一个片段， 嗯， 你怎么去拿捏这个它的一个尺度，或者说在京剧在这样的艺术和歌曲之间 这个分寸是怎么去拿捏的？ 嗯，开始演唱的时候，它有声音的一点点的冲突，比如说经纪人的嗓音和这个声音是两种声音的。 对， 那刚才跟说的那个京剧的道白， 对， 用的声音和刚才唱《天下相亲》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开始是有一些过程的啊，就在技巧上啊，声音的把控上啊， 对， 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但核心最关键的是状态。是情感的一种把握。 嗯， 那每次我记得演出之前，我一定要静静的在那儿一个人沉下来，因为他开始上来就是非常激昂的这么一句。 对， 其实他这首歌最难把握的就是情绪， 情绪， 而且对我咱们这都是同龄人，就是那段岁月和时光是陌生的。 对， 我在演唱前去真的看我们共产党走过的这段历史。 对， 去学习去感悟，才知道今天的生活真的是来的不容易， 真的是如此 不容易。就是我也是名军人嘛， 对， 他这首歌很多写到的是当时我们的老百姓对军队的支持。 对，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人民和人民军队之间那种鱼水深情了。 是 说的我们总觉得好像是大家都在说，但实实在在的一些故事发生之后，你真的是触动我的心灵。 对， 有的时候唱这个作品最后我觉得是在对我是一个教育和洗礼。 嗯，当你带入这样的情感去演绎这个作品的时候，包括这次三位的合作啊，是去理解他们的词曲的这个作品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所以说整首歌呢就会让大家听上去情感充沛，同时呢让我们能够理解在这个歌背后我们想要传递这个故事和情绪是什么。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全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叫《中国新时代》。我们先来听歌，稍后我们回来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 好， 好。 起来，到今天，想起来。 就是必须得鼓个掌，我觉得就是到最后这个太精彩了， 嗯， 而且一气呵成，整个的节奏呢一直是铿锵有力的递进着的向前， 是 是，就 是 就其实就像我们的步伐坚定的去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一样， 没错， 嗯，而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些歌曲呢，特别适合这个节日的氛围， 对， 提前看 了 春晚的感觉， 也让大家更感恩或者说更珍惜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一个时代啊。其实包括这个王小玲老师在里面的这个词，我觉得写的也特别的、嗯、特别的给力啊，就是时下说给力，高铁飞驰，蛟龙探海啊，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想要去记忆的一些点，或者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首歌曲呈现给这些广大的观众也好，或者听众也好，我们想要在这里面表达的，其实是我们对于新时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感恩的情绪、 哦、没错没错。 那几位老师觉得这个新时代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新的气象，或者结合我们自己的领域来去谈谈？王小玲老师先来吧， 新时代， 因为词是您写的，其中有一些特别特别关键的点，对，嗯， 就是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 嗯， 就是那个变化，很多变化超出你的想象， 对， 就是中国现在这个你走南闯走南，那个到我们南北北的东， 对， 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吧，就祖国这个方面的这种，无论建设成就，还是人心的变化， 对， 就是那个，就是觉得发展的速度，这个确实非常之快。 对，您在词里面写到，说不尽一带一路和平与爱，赞不尽复兴大陆豪情满怀。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一个心声，或者是我一个豪情壮志的一个书写，一个表达。嗯。然后刚才我们听完了这首《中国新时代》哈， 嗯， 大家也感受了一下，算是在这样的一个，旋律下，我们也走进新的一年，马上就进入到这个狗年了。 是啊， 对，但是我们其实还听说，最近有一部我们新创作的一个作品，是叫《马向阳下乡记》。 对， 是不是我们可以聊聊这个了？ 这个是民族歌剧了，嗯，然后也是非常荣幸，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歌剧，也是藏老师他作曲的，因为我觉得也是源于刚才的这首《中国新时代》和《天下相亲》，然后才参与到了民族歌剧的这样的创作中，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哎、 这个《马向阳下乡记》是。也是我们一个现实非常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精准扶贫。 对， 有一个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大家一定看过。 吴秀波演的那个， 对，吴秀波那个，就是大家印象很深。但是这个歌剧呢，它是一个喜歌剧， 喜歌剧， 所以非常现场非常的有趣。看完之后呢，不仅是看到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状态，而且它是在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这么一个过程里。我觉得藏老师他的作曲真的是特别精彩的。 哈哈，哪里哪里，文化部呢是有一个民族歌剧发展工程，他是要求我们振兴我们民族歌剧，在这个里面就是怎么能今天写出来像白毛女，像小二黑， 对对对， 这样的歌剧啊，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歌剧还是要有中国的歌剧嘛， 是， 首先是讲中国故事，写中国的旋律，在这样的一个发展工程里面呢，我就被邀请进来了，而且特别巧的就是他们说是听了我的《天下相亲》，就刚才最后一支布舞，说那你写个民族歌剧吧，我说我还的的确确没写过，他们说那个《天下相亲》那就是一个民族歌剧咏叹调啊，我说就照这个写啊，他们说可以啊，然后他们说，我说那还要写成什么呢，说《马向阳下乡记》他们想写成一个喜歌剧，就刚才小军说的了 啊， 那我什么叫喜歌剧呢，他们说黄定山导演正在有他的一个小二黑结婚 啊， 你能不能去看看，我一看啊，清灵灵的水，我说这唱段我熟啊，我说那就照这个写，他们说可以，就照这个写，然后拿到这个剧本以后是在青岛拿到这个剧本，青岛歌舞剧院，然后呢其实当时离这个演出是一个月零三天，他们好多人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一个月零三天你就敢写一部歌剧，我说哎呀，那没有退路了，他们说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一咬牙行，我就宾馆里头买了一架电子琴，放在那个地方，这个手弹着电子琴，这面写完了以后呢，最大的问题出现了，说女一号那个嗓子不行了，退出了，我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离 正式演出歌剧节还有20天，我说那怎么办， 着急。 然后我是打了好几个这个演员，行不行，不行，说20天那谁敢接一部歌剧，那个行不行，不行。人家说你一个月03天敢写一部剧，我们20多天哪敢演一部剧啊。最后我想起丁小军来了， 哎， 我是还是自己的队伍吗？自己的队伍， 因为有过合 作的，都是战友，都是战友文工团，啊，我们自己的队伍。我是小军，而且刚刚唱完我和王湘琳合作的 天下相亲， 天下相亲的。 他，我跟他说，他也一愣。我是京剧演员，没唱过歌剧，我是一个京歌剧里面有十几大段，我说能不能完成？他说，哎呦，我行吗？我说什么叫行吗？行吧，直接上。然后呢，但是这样一说直接上，把所有的剧组全都惊呆了啊。小军，京剧演员，这是歌剧不是京剧啊。我说没问题，我说有，他说的嘛，有天下相亲垫底，什么样的酒，怎么说来着， 我全能对付， 全能对付。 所以这样叭就去了，还有20天。然后小军真是拿出他最大的毅力，你想女一号、啊、 不容易， 女一号在这个中间十几大段唱段、 嗯， 有的那个东西，而且那个剧中间看着他在这是啊很文弱的一个啊，一说那京剧话啊这样的，那个马先阳下乡记我们写的这个女一号是个特别泼辣离婚的一个村主任 哦， 是这么一个，一张嘴就是两个辣椒，就全是这样的大葱，所以他在里面 演的有反差的一个表演， 演的以后最后那个演出以后那个反响极强烈。 我特别荣幸是因为在这个机会我见到了也是我从小偶像郭兰英老师、 哦、 还有我们敬爱的乔佩娟老师、 嗯嗯、 他们对他都非常非常的认可， 他们就是见到我也特别的 知道他怎么唱， 对，特别高兴，然后也是告诉我鼓励我、 嗯嗯、 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因为我从小我妈妈教我唱清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 啊啊啊， 但是当时确实很忐忑，京剧和歌 剧是不一样的。那个歌就是乔碧娟老师第一个小琴、 嗯、 她也是，乔碧 娟老师，我那天我就去向两位老师请教，当时郭兰英老师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不光是京剧唱什么都是受用的，他说你要把观众当成你的朋友，要跟他交心， 对， 我想也受用于你们跟听众也是像朋友一样嘛， 是的， 所以我们站在舞台上怎么跟观众那么近，就是要你自己去把他这个关系做好，所以郭兰英老师这一段就是这一句话我都受益匪浅、 嗯、 回到京剧舞台上依然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次我的京剧的这种基础从小近30年的基础也给予我非常大的支撑， 一定 在舞台上不论是唱还有表演我觉得都受益于京剧，所以真的是我们国粹啊，京剧啊，就是包括天下相亲中国新时代这样的歌曲、 嗯、 有大国的这种气魄的歌， 是 京剧给予我力量， 真的是，因为毕竟是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在其中，我觉得这个 民族 瑰宝、嗯、对 民族歌剧吧一定要有民族的声音，现在你好多人吧他要有民族的旋律，所以他一张嘴的别人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当年的白毛女吗， 对， 这不就当年的那个小二黑吗， 是 这郭兰英，哎他这个声音这么像啊，所以他一唱两，你唱两句也行。 来，我 在风儿兜里地来到 来，来两句，来两句， 来两句，好， 来两句。 因为有一段啊，臧老师写的很有 特别速度快， 很有板腔体的啊，就是还有京剧的嘴皮子那个快板的感觉，就是上来是一个做人就要将心比心呀。 好， 然后是 的， 大槐树是最好的见证人，马书记让咱们早日致富脱贫，掏出心肝无怨无悔，咱不该不该，咱不该让马向阳他再伤心，他掏出心肝无怨无悔献青春， 真棒， 站在他身边才是大槐树，身边的人才是大槐树，村里的人留住这棵大槐树的根，就凝聚了大槐树村的魂啊。 我 刚才就这个对中间的由衷的赞叹了，而且说唱就唱，真的是对对对，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然后呢，促成了这次的合作。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特别想说一句，就是说，现在提文化兴则民族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是的， 民族歌剧为什么强调民族？就是我们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也是名京剧人，我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人。 对， 不管是民族歌剧还是传统京剧，我觉得都是我们国人的骄傲。 对， 要用我们自己民族的声音来抒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豪情。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复兴之路啊， 真的是受益匪浅。 对，今天的节目呢，时间差不多了，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同时呢，也请蔡老师，我们一人说一句话，给大家拜个年。 好， 好，来。 哎，好，我在这里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是把365个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对 观众们。 好，哎，丁老师来。 特别的荣幸啊，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这儿给大家拜年了。 好，谢谢。来，王老师给我们收个尾吧。 狗年马上来临了啊，祝大家旺旺旺， 旺起来啊。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王牌大来宾，谢谢三位老师，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狗年再见。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 400-678-6888， 开启我们的事业，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玉，纯粹才美人。